条是宋本没有的。那也就是这两个方子呢，在桂林古本在近代出土之前也没有人实验过，所以就我连医案或者临床的例子都找不到。当然在十方的世界有一些类似的方剂了啊，我们会知道说这一类滋阴清热的方用在什么地方，但是到底不是直接用这个方剂，也就是它方剂里面有一些秘密呢，我也不是很能够就这样子看得出来啊，因为没有临床经验也没有别人的临床经验，那随便看然后用掰的，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是很没有意思的。所以就这两条呢，我们就姑且把它放着好了啊。我们等到整本书都教的差不多，连前面的温病篇都教了，那时候再回来理解它，我想说不定会比较轻松。而且即使是桂林古本，我想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性，所以它是不是因为它是桂林古本，所以这本书这个条文就保证是真的是张仲景的亲笔所写呢？我们也不知道的啊。那万一这是后人胡诌的一个条文，那我们为了它绞尽脑汁硬把它合理化，那也好像有一点冤啊。所以我就暂时不知为不知，就放着吧。那反正这个条文说的内容也刚好不是在感冒的这个范畴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另外就是今天呢发给同学的这个医案啊，这个医案呢，我们还是同学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要跟同学提一下医案的话，最好是同学能够回家好像当做床头的一些东西，就在床头睡前这样翻着玩，就自己先看过一遍我们再来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而且这次的医案我觉得它的虽然故事给同学不少，但是其实它里面的大意哦都差不多，同学自己看一看说不定很容易就归纳出来它的辩证点在哪里了。那如果我下次讲也可能也不会花很多时间讲，那因为我们的医案如果花的时间越少的话，我们越有时间教正课嘛，对不对？如果医案随随便便一讲就一节课两节课的话，那这样子其实在时间的使用上面我会觉得有点可惜了啊。就是所以同学不妨我们就回家啊，依然在自己看一看，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从里面读出一些重点或者趣味来啊。那因为这个课的走向是渐渐依然就会变成是同学自己的事情，那我就只需要把讲义发给同学自己回家读，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不花到上课的时间来读医案啊，这样子就比较有时间上课。那至于说我们的课啊，当然这个课进展在现在是初期啊，是很缓慢的。像同学都知道哦，教一位白竹就一堂课，然后教一个茯苓就一堂课，那真的是时间的使用堪称极为奢侈啊，就是教得很慢，但是。因为我们是学《伤寒杂病论》，所以也不用那么慌。因为如果我们学的是《本草备药》的话，那你应该慌死了，因为《本草备药》有六七百味药啊，那每一味药都一个钟头的话，那要死人了。就是要教完的话，那不得了。可是《伤寒论》张仲景的常用药也不过就是50味而已，就是那个排列组合，所以你一味药上久一点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再怎么样能够上的药也没有多少位，所以就会将来方药单位药上到一个量之后，同学就会发现你想要上也没有药可以上了，那个时候条文的进展就会变得比较快，所以就是对于未来的课程进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读本草书，所以就是准备本草自己比较喜欢，所以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那相对来讲呢，比如说当初这个课程一开始写这个课程规划的时候，也有说什么如果教到每一个症状也可以跟同学讲一下这可以用哪些穴道啊下针，然后顺便就可以多认得一点穴道什么的。可是啊，我当然是说这那一类的东西，像比如说周佐宇先生的 老师之一的这个程淡安先生，他有一本什么什么伤寒论那本书，他就是针对伤寒论的每一个条文要怎么下针啊，要把它写起来。只是他那本书在印刷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内容啊，印刷厂不知道那个针灸的那个打字印刷的那些人不知道针灸的补泻标志的意义，所以就很多都打错。所以我们虽然在这本书看得到穴位，可是不知道补泻，就它的那个补泻的标示是不一定正确的这样子。那可是呢，虽然像陈淡安先生的书呢，我也准备了，要准备把它编进教材，但是我教到现在跟同学讲一句实话哦，我发现我对针灸果然是没有那么爱。就是什么灸一灸八会穴啊，灸一灸关元啊，灸哪些腧穴都当保养啊，啊，这些我觉得还蛮好的，反正就灸了就会身体比较健康嘛。可是啊，你真的要我这样子一个感冒，然后在那边下这个穴那个穴那个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吃药了好不好？就是我有那个很明显的那个兴趣上面的偏好，那当我自己都没有爱的东西哦，然后我还要跟你们介绍说这个穴可以这样插，你看好可以这样刺哦，你不觉得那时候我的笑容是非常假的吗？就是我就觉得说，如果同学你是爱针灸的人，那周卓宇老师又还没有完全退休，对不对？那去上那个易经，那是什么学会？易经吗？对，那个什么周卓宇老师的那个课，那他是一整套那么完整的教给你，对不对？然后又有他所有的临床的这么多年的经验，那我觉得那样子上比较过瘾吧。就在我这边，就是这边我真的要谈真的话，我就觉得一方面不够格，一方面也不好玩。就有人上的那么好，我干嘛？就是我何必自己准备功课来教你？因为我这个课基本上是觉得说，我自己想要读《伤寒论》这本书，所以我就每个礼拜都读《伤寒论》，然后读一个进度，然后把我这个礼拜读书的成果跟同学分享这样子。那是因为我喜欢读它，所以我才能够上得动这个课。那可是针灸的话，如果我喜欢把针灸学好的话，我也去报周卓宇老师的班不就好了？我干嘛在那边耗混的耗的，对不对？在就是一个针灸不会的人，然后去读自己读针灸，然后教别人，然后在那边就是我不用这样的挣扎嘛，对不对？我们就大家一起去上周老师的课，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所以针灸的部分，我就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看到有一些穴道比较有一些意思，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玩或者怎么样，我会跟同学说一下啊，就是临床上用起来有它的方便的，我会说一下。但是因为是读伤寒论，就是我不晓得同学是怎么样了，我是一旦自己会用了这个方剂，我可以吃药的话，我真的很懒得下针，就是因为已经比较喜欢吃药了，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关于这个当初的课程规划所说的这个要把针灸编进这个课程的一个想法，我现在就觉得如果说要处理这个议题的话，也不是很大量或者很快的吧，大概就是我们还是以伤寒论里面学药学方剂为主啊。就是听说外面也有人在说，其实张仲景的针法也不怎么样哦。那我想我们读伤寒论，他也看得到，就张仲景他好像不是那么全面性的用针的人，他就是某几个点用一用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可以自我安慰的空间吧。就张仲景都可以针灸学那么不好哦，那也可以当医生哦，那我们就针灸装死一下就算了哦。那大家会有这种偷懒的想法。那这个我们先下课一下下，然后回来下堂课我们就不上正课哦。我的就是下堂课我来讲一点闲话，那大家如果要早点回家也可以先溜哦。